叶兄，你找的这个角落还真是够隐蔽啊。靠，你看看你趴在这墙边等着拾荒的样子，还能更猥琐点吗？ 哎，要不是我等级实在不够，等他们团灭了还能顺便捡了这 boss。 你杀不了 我，再厉害也有个限度，这可是差了14级的神之领域 boss。 那还真是遗憾喽。哎，不过像这种招 boss 打的队伍肯定做好了准备，我们能捡到什么？ 难说，我盯了半天了，这个队想顺利拿下 boss 恐怕够呛。 那我们要不要联系一下斩罗兰他们来帮忙啊？虽然只是65级的野兔 boss， 但掉的也是稀有材料啊。 我也想啊，但是他们这会儿不在线。 难道只能拾荒了吗？哎，你打算怎么做？ 从拾荒者的角度来说呀， 恰克小镇坐标4574，发现荒野镖客。 哎呦，这是哪位啊？藏着看戏的不止我们呀。看来这样的脚步也不一定就是绝对安全的。 这人躲在哪儿呢？他来了这么一下，很快这里就要乱了吧。 嗯，走，我们再换个好点的位置吧。来，跳过来。 谁？ 什么人？ 哎，君莫笑。 这就是你说好点的位置？ 所以才藏了这么多人吗？ 真的是君莫笑？是叶修大神吗？ 哇，大神！ 嘘，先别说话，小心被那边的队伍听见。哎，君莫笑，你俩先进组吧，有话打字说。 行。 哎，大哥，你真的是叶修吗？ 你猜。 我猜你不是。叶修大神会和我们一起拾荒这么猥琐啊？ 你说的对，太猥琐了。 我就是叶秋。 他真的是叶秋。 你看你这人还带着托呢，肯定是假的。 哎，你不信算了。 哎，不是，他是叶秋的话，难道你是孙悟成？ 真是讨厌，我怎么会是孙悟成啊？ 哎，不管怎么样吧，能击败黄少天的人也是个大高手，那咱们合作，到时候一起见机行事吧。刚才世界消息一发，人估计都快过来了。 消息是你们放的？ 不是。 哦，这么说至少还有一位，甚至有可能是一伙拾荒者还没有出现。对了，你们是怎么进到这个地方的？我刚过来看过，没看见你们呀。 嗨，墙那边有个拱洞，但被草堆挡住了，一般人不知道。 这样啊。 你们别闲聊了，杀 boss 那几个人要过来了。 看到刚才那条世界上的消息，别的工会应该就快过来了，赶紧把 boss 拉走。 不用，那边有个隐藏的洞，可以把 boss 卡在里面杀。走，跟我过来。 行，提拉好仇恨，都跟上。 他们说的那边该不会是我们这儿吧？ 看起来应该是。 怎么办？我们要出去吗？ 不急， 就前面那个房子的角落里，把 boss 拉过去。 好。 不好，他们真的要过来了。怎么办？他们人这么多，肯定打不过。那我们赶紧下线吧，不差这么一次机会。 他们不是要从这口洞里过来吗？我们可以在这里拦上一拦。 不是，这怎么拦啊？别说是技术上根本做不到，就算能做到，可这样一来他们就知道这边有人了呀。 你说的那是普通的方法，放心吧，我会让他们以为是自己失误了。 那要怎么做啊？ 看着就是了。 那你去拦。哎，你失败了可别怪我们几个不帮忙啊。 哎，后面的你们几个随时做好下线的准备。 好。 拉过来， 替仇恨拉好啊，别光顾着跑。 OK 了，牧师别再这么凶啊， 不加血听都要死了呀。 让牧师跟 T 站在一起， boss 就不会跑了呀。这是哪家工会的呀？ 兄弟，你们那边也盯着点啊，注意有没有人来翻墙。 明白。 就这个洞，战斗法师准备用落花斩把 boss 送进去。3、2、1。 靠， 没进。 怎么回事？再来。3、2、1。 靠，君莫笑跟他们同时打出了落花掌，时机绝了，刚好跟那边对上。 靠，没进去，再来。 搞什么呢？ 这么简单的事儿也完成不了。 你别担心，我来。 他们居然还没发现。 放心，他们发现不了。 你怎么做到的？ 只要稍稍用攻击改变一下 BOSS 的位移，他就进不来了。 我的意思是，这怎么能做到的？ 这个问题我真是不好回答呀。我觉得可能只能说因为我是叶秋吧。 靠，你真是太可怕了。 那个叶秋大神，你看我们什么时候冲出去比较好呢？ 再等会儿，有机会了我叫你们。 哎，暗香疏影，你也变得太快了吧。刚才不是还说他是带着拖的冒牌货吗？怎么不怕被骗啊？ 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 不好了，中草堂和家王朝的人找过来了。 靠，所有人藏在角落里，出去一堆人看看情况。 不用藏了，我们已经来了。区区一个65级的荒野镖客，怎么也劳烦曙光你亲自带队。 刚带队的居然是曙光玄冰， 是很有名的人吗？ 家王朝来顶新 蓝西阁五大高手之一啊，你没听过？ 恐怕要空 了。原来是蓝西阁呀、啊！ 太神了、哎！ 还有中草堂和家师也来了，今天肯定能捡到不少好东西了。 藏在这个地方打 boss、哎。 不过这几个家伙怎么一直在闲聊啊？ 大家 赶紧打起来呀、啊！你 别着急， 是吗？ 马上就有东西。 看起来你们好像够呛啊！ 你干什么？ 我出去一趟，你们在这等我。 不用。 本作品由阅文集团提供，蝴蝶兰原著。猫耳 FM 出品，729声工厂配音，《全职高手广播剧》第二季，第十集。 荒野镖客砍进洞里了， 终于成功了！ 杀呀！哎， 孟天辰、艾石，看来这 BOSS 不劳你们两位费心了，我们蓝西阁自己可以处理。 曙光，话不要说的。 什么声音？墙背后有人！啊， 什么人？ 哎，大家不要慌啊，是我，是我。 曲墨笑，靠，这家伙怎么在这儿啊？ 曙光玄冰，哎，我们是不是打过交道啊？ 第十区，我去刷过一个被你轻松就破掉的副本记录。靠，中草堂和家王朝的都在，那不提这丢人的事吗？ 哦，我和你们蓝西阁的蓝河关系也不错，你要不要我帮忙啊？ 啊？ 我们和家王朝联手，先把中草堂干掉。 你说联手就联手啊？ 你们都没有看新闻吗？我是叶秋啊，家王朝的都站过来。 啊，真的是叶秋大神、 啊？叶秋大神啊！ 我算我一个， 算也算我一个。你说是就是啊，我还说我是王杰西呢。 艾石，你这么着急啊？怕人家真的跟我们联手啊？ 谁怕了？我这不是替孟天神担心吗？你一句话就把他们的人吆喝走了。 既然你们都不动手，那我先来吧。 什么魔像？你在偷袭我！ 漂亮，蓝西哥的都给我上，拿下猪头堂！ 你们太卑鄙了！ 艾石，这叫擒贼先擒王。 说的不错。 那是。 云墨笑，你不是说跟我们蓝西阁合作的吗？怎么突然偷袭我？ 没错啊，合作对付中草堂，中草堂的人不是已经被冲散了吗？ 报应！曙光玄冰，你也有今天。 哎，你还没死 啊？啊！活该！靠！这周围都是家王朝的人，我得赶紧离开。 家王朝的，都看着干嘛？赶紧把这个曙光玄冰干掉、啊、BOSS 还在他们蓝西阁手里呢。 啊， 好，干掉他，干掉他。 叶秀，你这太卑鄙了吧。 有吗？ 那你现在退到家王朝背后是要准备对付他们了吗？ 不需要了，现在中草堂和蓝西阁的带队人都死了，这个仇啊可都记到家王朝的身上了。 你挑拨离间这么大一群人是要干嘛？ 拾荒啊。 靠，拾荒到这份上你真行啊。 当然了，拾荒也要努力啊。 谷歌，叶兄，你们今天练级还顺利吧？ 没练，在拾荒呢。 啊？ 莱西格在打野兔 BOSS， 叶兄这家伙躲起来准备拾荒，就是捡人家死了爆出来的装备。这会中草堂和家王朝的也来了，他就挑拨这些人打起来了。 哦，这样啊？ 你说他这样是不是太猥琐了？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呀。 你们加油，我继续升级了。 老板，再聊你的号就要被打死了。 哦哦哦，我接下来干什么？ 捡装备啊！你去右边，那边有不少。 哦。靠！这谁啊？突然窜出来，把我要捡的都抢走了。 啊？哎，是毁人不倦。 你们认识？ 你没听说过呀？是一个超狠的拾荒者。 有多狠？ 你自己看呢。 家伙动作好快啊！ 替心斩手术，了不起！ 你还在这夸，东西都让这人抢走了，是毁人不倦！ 你们跑吧， 干掉他！ 一群穷鬼！沈涛玩的也不错呀，这家伙不简单。 这我也看得出来，我们现在怎么办？ 继续拾荒啊！这好东西都被那家伙拾走了，我得拾回来。 拾回来？你这还叫拾吗？你这叫抱！等等，我也去。小唐，帮我查一下这家伙，就搜"荣耀"、"拾荒"、"毁人不倦"这三个关键词。 好， 嗯，找到了。 毁人不倦，独来独往，残忍拾荒，混迹于神之领域，荣耀里最神秘的拾荒者。嗯，哪里有混乱，哪里就有他。千军万马从中现。手起刀落不留痕，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论坛上和他有关的帖子，大多都是被他捡了装备的人发来泄愤的，全是脏话，也就这个算说的多点。 看来这人还挺神秘的。 那咱们能追到吗？ 当然，那小子捡了那么多东西，负重不低，能跑多快？肯定藏在这附近。不过得快点找出来，过一会儿他要是脱战了，下线就找不着了。哎，你去257186的房间看。 好。哎呦，最烦这种城镇地图了，到处都是房间，可藏身的地方太多。 当心脚下！ 哎，这个毁人不倦从哪儿冒出来的？来的正好，看我不给你点颜色看。啊！靠，怎么被浮空了？这家伙手速怎么这么快？ 别急，我来拦住他。 大神，你这拔刀斩苗准一点，都打偏了。 有没有点常识啊？他这是预判无力了。看来这家伙还真是有两下子。喂，兄弟，操作不错。火焰斩啊，不错，结印很快嘛。 如果不是我身上东西太多，你躲不开我这一招。 如果不是知道你身上东西这么多，我也不会这么打。 多说无益。 百六斩！靠，毁人不倦，有本事冲我来啊！ 没事，他跑不了。 啊！你居然躲掉了！他刚刚明明背对着你结印的，你怎么看到的？ 不可能！你怎么知道我会用百六斩？ 你水平不低，我当然也得用一点非常规的手段了。 非常规的手段？那是什么？ 叶秀，你到底是……我靠！你该不会是偷看了我的屏幕吧？哼，太没下线了你！ 不是，哎，你别乱动，挡着屏幕了。 不给看，赖皮！偷看别人的屏幕，多不道德！小唐，你说是不是？ 嗯，有吗？我们以前玩的时候，你不也是？ 啊啊！那个只是大家在玩嘛，有什么关系？ 那现在这不就是在玩吗？ 算了，不过是玩网游，我这么较真干嘛？来，我的屏幕随便看，赶紧干掉这个毁人不倦。 嗯，兄弟，意识不错呀，跟我打了这么久，也一点都不放松啊！ 元武棍，你到底是什么职业？你这武器是怎么回事？ 我说， 你打了这么久才发现啊，反应会不会有些太迟钝了？ 你才52级，没指引，武器怎么看不到资料？难道是引武？ 老兄，你不看新闻的吗？ 什么新闻？你到底是什么人？ 我最近这么火，想不到竟然有荣耀玩家不知道啊，真意外。 在那边， 原来巨梦校和火人部队是一伙的， 要让他们跑了，杀呀！ 哟，三大工会的人追上来了，快跑！哎，那个火人部眷呢？ 人家早跑了。 太没意境了，这跑也不招呼一声。 谁让你忙着吹牛了？我还是第一次听有人这么吹自己。 我说的是事实啊。 是是是是，你最火了。 远程都瞄准你了，谁让他们脱战呢？ 我来拦住他们，你快跑吧！ 哎，他们人这么多，你还打什么呀？快跑啊！小心死了，装备被爆。 他们的目标是你，我这身装备怕什么呀？死了就死了。 靠！这些人瞄的也太准了点吧？ 你这真是过把瘾就死啊！ 我愿意。 啊！我的武器给爆出来了！靠！要不要这么灵啊？这可是我，救我！ 哎哎！别哭别哭，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哎呀，这是哭！哎呀，掉了就掉了吧，大不了重新再买就是了。 对呀，没会中炮嘛，不就是一70级的死。还掉了什么别的吗？ 头部也掉了。 哦，就是你那个头绳啊。 嗯。 别急，头绳会有的，手炮也会有的。 嗯。你怎么又跑回来了？ 你想干嘛？ 拾荒啊！ 你疯了！他们那么多人，你当你是超人啊？ 别误会，我就是回头看看枪炮师多不多，没想冲过去。 你还是先照顾好你自己吧。家王朝几十号人都追上来了。 家王朝？那正好啊。 哪里好了？ 家王朝的话，枪炮师会多一点。 你还是脱身要紧，也就一个玫瑰重炮而已，我随便卖几张充值卡就买到了。你这银武要是给爆出来了怎么办？ 这你就错了。其实银武是最不怕掉的，子武和成武都需要花时间去刷，但是银武我能做出一件，就能再做出第二件。一叶知秋的雀邪就有3把，有2把都是专门用来做调试研究的。如果有一把坏了，马上会做一把新的补上。 那照你这么说，银武岂不是最不值钱，应该满天乱飞？ 啊，那当然不是。制作银武需要一些稀有材料，所以数量不可能多。不过手里这把千机伞才45级，不用太担心。 哦， 再说了，能爆我装备的人，我也很有兴趣认识一下。 希望不要因为太多，你认识不过来才好。 哎，说起来眼前就一位呢，你看我后边那位忍者老兄，一路上老是偷窥我，这是惦记着我身上这些银武呢。 哎，你说毁人不倦，他一直在你后面。 对啊。 靠，赶紧甩掉他。 不急。这人有点意思。 你想干什么？ 你待会儿就知道了。 这个巨墨校到底是什么人？看起来是在认真跑路，但却一直警惕地和我保持一定的身位。 兄弟，你这是准备往哪儿跑啊？喂！ 靠！你干嘛打我？ 我以为你什么都听不见呢。 在那边吗？ 快 跑！ 靠！ 那些工会的又追上来了。不行，从房顶撤吧。 你就这样上房啊？不怕上面有埋伏？ 废话真多。靠，还真有埋伏。房顶上有3个人，前面路口也有2个，怎么回事？今天也没有捡到什么好东西，怎么这些工会缠得这么紧？ 躲得不错嘛，我就说有埋伏吧。接下来你有准备往哪儿跳啊？ 你有主意就快说。 其实出路到处都是，就看你有没有能力闯过去。 别废话了，行不行？他们都要过来了。 那我就示范给你看看吧。先跳上这房顶。 这不就是我刚才跳的那个房顶？什么狗屁示范！我一个忍者哪来的机械权益？怎么跟你一样飞上去？不行，还是再试一次。必须跳上去。 毁人部将要翻墙跑了，快把他打下来！哎啊， 来的真不是时候，刚才就差一步。 兄弟，我来帮帮你啊。 喂，这时候你帮我认， 是想趁机干掉我吗？ 说对。 玩家君莫笑向您发出组队邀请，是否同意？您已加入玩家君莫笑的队伍。 还好组上了，这君莫笑手速这么快，他到底是什么人？ 痛死毒贩子，快过来帮手，把房顶上那个枪爆师给拦下来。 你想干嘛？ 实话， 搞什么？都不知道我们能不能跑掉。这家伙居然还要拾荒，而且还要直接抓着满血的角色打死拾荒的。 你到底懂不懂拾荒？快来帮忙啊，少不了你的好处。 好处？难道那个枪炮师背包里有什么好装备？下去看吧。 快快，速度点！要被包围了，速度点！ 在这边！ 我要死了！ 不是快加血了呀？ 牧师自重， 找死！死了，这次看能爆出点什么好东西。靠，就这装备，很普通啊。 喂，还不跑，等死啊？要围上来了， 要你抢！ 让他们上房顶， 打下来！ 靠，又是只差一点就上去了。这些工会到底派了多少人来？ 我说啊，你怎么不长记性呢？不要总想着上房顶，人多，跟我走右边。 你怎么又回来了？ 那边人比这边还要多。 怎么办？现在战斗中也不能下线。刚才就不该跟这个君莫笑一起打什么枪炮师。看来今天跑不掉了。 我还是觉得左边街上人少点。走，我们先上左边的房顶。 那刚才干嘛不往这边走？ 现在没人，不代表刚才没有。啊？ 难道他刚才那么高调，是故意引追兵都去右侧？但这条路比较绕吧，刚才直接往前进房间才更容易脱身啊。 看不出你对这地图还挺熟啊。如果要跑的话，你那边确实比较好。不过我没说要跑吧。 那你想怎样？ 不早就说了吗？我要拾荒。 快！ 志们们， 快上去！ 你 快 说，你疯了吗？ 怎么？你觉得现在这个场面不适合拾荒吗？ 他们是咱们俩的话，很适合。 哎呦，你还有点幽默感， 你自己在这疯吧，我走了。 您已退出队伍。 疯子，待会儿看你怎么死。 喂，你失去了拾荒的好机会哦。 征途浩瀚， 何必高攀，何必有遗憾，不过是从头再涅槃。 谁最后与我殊死一战，新的王朝难与荣耀定断。只不朽英雄，英雄不孤单，每个名字都是盛世最大的狂欢。传奇英雄，英雄都有梦，哪个才配叫不平庸？谁最后与我匹敌争锋？你不知要何至，万人歌颂。谁最